第22集，李盼秋请赵斌吃个饭，庆祝老总完成事业向下一步发展。吃的差不多了，才问他：“ 你到底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 赵斌心里一紧，立刻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他面上还装得平静，仿佛以为李盼秋要跟他谈点基金文章的事。李盼秋给了赵斌一个白眼：“他们多少年的朋友了，他还不知道他？” 你和罗明瑶，你怎么想的？ 我没怎么想。 赵斌低头看自己茶杯。 你当初说的什么？你知道错了。原来你知道的错了，就是不跟人约炮，老实交往。 李盼秋这次语气没那么冲，说话间口吻还是平静的。 不是。 赵斌叹了口气。 不该和学生有过线的感情，我很清楚问题了。 李盼秋抱着手不说话，他明显感到赵斌这一次情绪不对。 最开始我麻痹自己，只是互相慰藉。 赵斌摇摇头。 你那时候骂我骂得太对了，我真是个人渣。他对我有心思，我利用了他。但我想着想要补偿他的时候，发现自己又不对劲了。我太想让他好了，什么我都想帮他一把，想让他选一个轻松一点又能够做出成绩的专业，想让他导师好不嫌弃他有点怯的性子，还想他留在 C 大附院，在我身边更长一点。我现在是知道自己不能再管下去了，又收不了手。前段时间我觉得不对劲，想跟他断了，又怕他考研的时候分心，现在又怕他复试受影响。 你当时说你跟他已经说清楚断了。 李盼秋不留情地说。 你现在想把中间这一段辩解成什么？ 没什么辩解的，在他的世界上我一直在错，我现在又想补回他，我欠他的感情，又怕事情被人发现，他以后该怎么办？我以后该怎么办？我藏了这么多年，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还是清楚现在都是怎么去想我们这类人的。我可能会被辞退离开医院，他会不会毕业都困难。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李盼秋无从安慰他。谈话之前，他没有料到赵斌竟然对学生动了心。别的人他可能会劝一句，也不是真正的师生关系，实在动心好好过日子，时间久了事情就过了，不会有太多人指责。但是赵斌和罗明瑶是两个男人，在医疗系统里面公开同性恋的他还没听过，何况两个人现在都在一个地方，真的交往医院里的人会看不出来。医院是个等级分明的地方，领导层都是拼资历说话，这种性向偏见在年龄大一点的人那里是很显见的。这样的事情一旦被领导抓到，影响两个人的前程是肯定的。 他们都在问我，赵斌为什么这么帮学生，是什么亲戚关系？哎，微信上面有人还以为罗明瑶是你看上的女学生。 猜对了一半啊。 赵斌苦笑，李盼秋陪着他苦笑。 不管怎么样，长痛不如短痛吧。 赵斌喝了口水。 等他们面试出来了，我就真的错到一刀两断吧。 几天后，李盼秋又去了一趟内分泌科找周鸿斌老师。周老师没见到，遇上了以前罗明瑶之前在内分泌时候的代教老师。李盼秋拉着人聊了一会儿。 你也来帮罗明瑶走关系啊？ 内分泌老师吃了一惊。 都对他这么好。 是啊，我觉得小罗真的是不错。 什么鬼？ 内分泌老师笑。 你去年一年住院总带都没带过他，我带了他一个月，我就记得他特别老实，但是有点钝，做事儿啊总要提醒一句。 我没带他，正好是做住院总，我就觉得他特别好，老实，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指使他帮我跑腿很多次了，人家马上答应了就去， 从来没有不高兴过。教他点东西，他每次都规规矩矩地说谢谢老师。就这些真的让我特别喜欢。 内分泌老师被他说的有点恍惚。 哎，你这么说，这同学是真的听话，测血糖每天自己就推着小车去了。 临床经验欠了点儿，哎，我们不也是这么上来的吗？我就想帮他找个好老师，好好带带，以后出来他肯定好。 不过也是，他其实基础还是扎实，下来问他知识点都知道，就是没见过事儿。多在临床打磨两年，做事儿就麻利了，跟病人说话也硬气了。 我还记得我上临床的时候被病人吼得埋头道歉，现在啊，谁跟我大声说话我都吼回去，让他小声点。 内分泌老师斜眼看他。 去年是你在介入室门口被打了吧？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笑了一会儿，李盼秋说： 哎，你也去跟周虎斌老师说说，我真的觉得小罗同学好。 好好好，周老师上次好像都答应了的，他还找我问过是不是我带的罗明瑶，我也夸了小罗同学的。 因此内分泌的人最后对罗明瑶的印象一直都是挺老实的学生，还特别会讨老师喜欢，几个科的老师都来帮他跟导师递话，看来是真的人品好。三月学校的复试，罗明瑶顺利地通过了，卷面分是科室第二高的分数。面试环节他本来很紧张，但进去所有老师对他都和颜悦色的，他憋得结巴的时候还有老师跟他温柔地说 不要紧张。 周红斌老师也在旁边安慰他， 慢一点不要紧。 他被鼓励的胆子都大了，回答自己实习在内分泌有什么心得体会的时候，把自己备好的关于糖尿病病人的管理的一套从头到尾不带停顿地发挥了出来，得到了老师们的频频点头，以至于后面科主任对周红斌老师开玩笑说， 要不是知道早就跟了你，我都想先点我这里了。 话当然是开玩笑的，科主任那里早就有预定了，还是医院里另外一个科主任的女儿，还是保研上来的，成绩在年级排前十。这些跟罗明瑶都没有关系，他得知自己面试过了以后就冲到了赵斌家门口，一直等到他下班回家。赵斌已经知道他过了，昨天下午内分泌的面试结果出来，他们科的住院总就发了消息给他，收到消息他没告诉罗明瑶，失眠了一整夜。这时候是中午，赵斌今天上夜班，上午半天班回来休息一下午，回科室上上半夜急诊。他站在门口看着罗明瑶， 我们出去吃。 罗明瑶敏锐地察觉到他的情绪，这样的话和上一次赵斌提出分开一模一样，他的心立刻就凉了，下意识后退半步，几乎想要逃走，然后他只退了这半步。赵斌的眼睛盯着他，罗明瑶从来没见过赵斌那样的眼神，他难以形容，只觉得这个眼神让他有种窒息的难过。公寓楼的走廊狭窄而昏暗，赵斌的眼睛像沉寂的沼泽，他只是这样看着自己，就有一种越陷越深的寒意。在赵斌的眼神里是冰冷而疏远的决断，以及藏得很深的痛苦。罗明瑶在床上看美剧，他并没有看清楚剧情到底是什么。权力的游戏本来人物就多，在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他除了记得这个剧里面女人脱衣服次数很多以外，什么也没看明白。他只是不停地让自己脑袋不要放空，以此把赵斌那天的眼神、那天的话驱逐出脑海。 小明，还不睡啊？ 黄博怀打着哈欠起来上厕所。 每天晚上都刷剧，你上课不犯困吗？ 厕所里传来一阵动静，过了一会儿黄博怀出来，带着睡意的声音劝他， 小明啊，早点睡啊，最后几门课还要考试，别分心啊。 说完就睡了。罗明瑶已经失眠一个多月了，每天他最多只能睡4个小时。